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好啦，欢迎咧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呢两日咧讲到啊呢个美国嘅名嘴啊呢个 Charlie Kirk 咧被暗杀，咁咧佢咧喺生前有好多非常之精彩嘅辩论。咁本人啊喺个 Patreon 嗰度咧就摘录咗佢嘅一啲嘅演讲啊同埋精彩嘅辩论咧，就我咧本人咧系做一个详细嘅分析。同埋咧欣賞嚇，佢個論據或者咧佢個辯論個技巧，佢用啲乜嘢必殺技係嚟到咧係拗贏啊嗰班啊呢啲精英大學啊長春藤嗰啲學生會，咁咧就係一個好好嘅學英文啊同埋學習獨立思考個機會。咁我自己嘅 patron 裏邊咧推出一個就叫卻查理呢個辯論啊嘅技巧嘅賞識系列。我一定要讲明咧，你就唔需要将 Charlie Kirk 咧当系神咁拜嘅。事实上佢好多嘅辩论咧有佢嘅漏洞嘅，亦都有佢一条嘅公式嘅。如果你话拗赢佢咧，其实就唔难嘅。咁点解佢去到嗰啲大学校园啊，包括嗰啲长春藤嘅剑桥要咁威咧？我哋睇完一个系列之后咧，即系话我睇过佢几十段啊，我就唔觉得佢特别系威。嗱，当然咧，佢嘅英文程度同埋佢嘅反应啊，同埋咬字清晰系叻过晒好多人。之但系个辩论技巧咧，佢其实唔系特别叻，只不过系嗰啲精英大学嘅学生特别渣，系嘛？当佢哋讲到堕胎啊，讲到教育啊，男女平等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佢就容易咧系动怒啊，同埋情绪化，跟住咧就噼里啪啦抛书包啊。呢几招咧就俾 Charlie Kirk 咧全部咧系睇穿晒，然后佢就以日代劳，同埋用一只和颜悦色嘅方式咧，将呢一班人慢慢转为暴躁啊，同埋愤怒嘅呢班年轻人咧，就暴露佢哋嘅愚昧。咁所以我喺个 Patreon 里边咧有一个系列咧系会推出咧，就同各位一起去赏识噶啦。讲翻转头，嗱而家系几大镬嘅，因为确实系爆发一场内战。呢场内战咧。就而家蔓延到英國，因為英國你好衰唔衰咧？就嗰啲大學啊，同埋嗰啲好多嘅政府學校咧，嗰啲教育課程咧，就受曬美國啊東西岸嗰啲左膠嘅影響。嗱，咁你英國咧就唔應該盲目去追隨美國人嗰種咧係膚淺嘅，因為佢有300年嘅歷史，因為美國嘅文明啊都係咧係來自英國。咁你個英國身為佢阿媽或者佢阿爺啊？你跟埋嗰个孙或者嗰个仔啊，去走去玩呢啲咁嘅肤浅嘅马克思主义啊，极左嘅意识形态啊，例如前两年明尼苏达州啊，有一个白人嘅警察系咪跪杀一个黑人嘅罪犯啊，咁跟住咧就掀起啊嗰边嘅黑命贵啊，咁然后嗰度啲警察咧或者你打波之前就个个都跪低单跪啊，系嚟到抗议啊，或者哀悼啊，呢啲系形式主义，美国佬玩呢啲嘢咧就唔出奇。如果连英国都学埋咧，咁你英国就开始衰落噶啦。咁所以而家咧，近日咧，英国咧开始啦，佢嗰场大戏开始啊，大镬啊！佢呢个斯坦默啊做首相啊，名义上啊做到2029嘅英国人而家咧根本冇办法将佢选落台啊，你只能够怪啊，旧年啊，今年较早时啊，就是、选工党呢个斯坦默上台嗰啲选民啊系低 B 嘅啦，呢个唔讲啦，就讲翻而家点解 Donald Trump 啊？是要咁高调去哀悼啊？呢、這个Charlie Kirk 咧，话直情系国葬喎、啊，吓、啊、国葬咧呢啲系针对啊，系就系优待呢个美国前总统嘅、啊。你话冇几耐之前上一场嘅国葬就系卡特、啊，系咪百岁高龄？虽然亦都系一个左翼就系自由派，但系我哋记得咧 ，Donald Trump 咧系冇闹过卡特半句嘅噃，系咪？因为咧 Donald Trump 好识得分大体啊，卡特咧系属于嗰只叫做传统嘅自由派。虽然是左翼，但是呢他亦都是个基督徒，跟现在的一位相当之左的曾经竞选过美国总统但一定不会当选的桑德斯是同一个类型。今次桑德斯呢他哀悼这个Charlie Kirk 是很得体的。他说 Charlie Kirk 生前我几乎是不同意他讲的每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他一个很出色的辩论家，他很懂得沟通，我不认为他的 言论的发言的权利呢，应该呢在校园或者任何地方呢被一种咁粗暴的方式去剥夺。咁我哋睇呀，桑德斯呀去哀悼呀 Charlie Kirk 嘅时候呢，我睇见一个呢相当之真诚嘅老人家。係咪比起桑德斯呢，好多嗰啲呢年轻一代呀，嗰啲美国嘅大学生呢就完全转为呢係另一种野兽化。所以就几大镬。呢、這个原因系咩呢？Donald Trump 嘅政府呢其实心知肚明。点解佢要去搞呢个哈佛呢？喺表面上嚟睇呀，你唔知个深层原因呀，就梗係觉得 Donald Trump 係好缓慢啦、知识殿堂你都咁搞啦。但知识殿堂呀，系咪代表呀教堂呢？哈佛呀、呢啲咁嘅伯克克莱呀、史丹福呀、呢啲咁嘅社会学院，佢哋系咪真理嘅化身呢？我哋不妨睇一个呢统计。呢个2006年。2006年呢，是一个呢美国的学，两个美国学者呢是写了一本书，深入调查，调查了美国927间大学里面的教授。捞捞埋埋所有学科啊，包括文科、理科、工科、商科啊，就发现呢 ,927 间大学的学者教职人员呢，只有 9% 是说他们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而且是温和的保守主义啊，唔系极右啊。另外呢系有80%就呢系坚定嘅左派。所谓坚定嘅左派呢，即系佢哋自己描述叫个 hardline liberal。係咪喺呢 80%， 八成嘅坚定左派里面呢，又有一半，即系有40%呢系自认自己系极左派。radical left。係咪呢个极左派就咩呢？就笃信呢系社会主义。Marxism， 马克思主义。咁由于马克思主义呢喺美国啊，喺个历史嘅原因呢，就上一代啊，係咪同埋呢嗰、那个社会嘅深层啊，嗰啲企业家就好憎嘅，就觉得呢个名词係有厌恶性嘅，因为马克思主义必定係同共产主义连结。所以根据呢个调查呢，就里面啊，呢啲美国嘅教职员呢有1/5呢，佢哋係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佢哋唔讲。他们说自己是信奉社会主义，或者自己形容的是社会活动家，是说自己是 activist 或者是 socialist， 是吧？好了，那这些这教职员呢，其实你整个美国的人口3亿3千万呢，都是占极少数极少数，只不过大学的那个资源拨款落在他们手上，他们每一年是教很多学生，这个不只是社会学，是社会学院，就连工科啊、文科啊、历史啊、文学啊，嗰啲咧都系广为渗透，所以咧佢而家就少部分啊呢啲个马克思主义啊，同埋咧激进嘅左派咧，喺20年，尤其系经过20年嘅千禧之后，同埋奥巴马个8年、拜登4年、再早期克林顿开始，咁就变咗咧系影响咗成千上万嘅美国啊50个州嘅大学生。是少数人是可以毒害多数人。即是这个叫胡佛水坝，是用一粒胶囊的一个氢化钾呢放落胡佛水坝，你可以呢是毒化成条科罗拉多河。上中下游5个城市的人呢喝了这些水呢是中毒。所以为什么 Donald Trump 要对美国教育界喐手呢？就是这解啦。后面还有一个更加广大的阴谋。这个呢一阵呢我再话俾各位听，好吧。 咁陶生你讲得啱啊，我睇咗唔多啦，但係呢睇下 Charlie Kirk 嘅辩论呢，你觉得係大快人心。其实佢运用技巧我唔敢讲话好简单，但係呢係一个最基本嘅辩论技巧。就係、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好多时候呢，点解令到啲左家或者啲对手呢无地自容，或者发烂渣跳佢落嚟只抽呢？係因为呢你令到一个人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后自己攻击返自己呢，佢系即系落唔到台嘅。譬如佢好多时候一个最popular 成日见到嘅辩论呢，就问讲个性别嘅问题。就阿 Charlie Kirk 第一句问什么是女人。对方呢已经打窒，佢唔敢答啊。你见到呢个情况你就知道对方呢根本第一佢本身就唔够料。第二呢佢知道其实 Charlie Kirk 呢个起手式呢，就是如果你答得不好或者答错了呢，其实你就陷于刚才我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无论你从器官啊 从佢嗰个DNA 生理构造啊， 系啦，嗰个染色素啊， 好容易啫嘛，系啊。 佢讲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即刻答噶，但你一呢啲，因为呢啲左交咧，佢心里边有底，佢知道咧，如果一答呢啲咧，就会陷入咗Charlie Kirk 嗰个陷阱咧，于是佢又唔肯答，于是不断兜圈重复自己，就系讲自己个性别嗰、那个佢个觉醒啊，佢点样自主啊，喺讲埋呢啲废话。嗱，佢越 loop 得多咧，其实越心虚，所以 Charlie Kirk 咧，其实佢。那个即是辩论成功的地方呢，是因为很快就可以找出对方啊那种弱点，同埋呢对方那种呢不够胆落那个成圈里面同佢搏斗。所以你睇佢嘅辩论呢，点解大快人心呢，就是你见到对面啊那些左翼，特别是左翼啊那些人呢，那些叫做虚伪，只是人身攻击，譬如说攻击佢冇读过大学啊，又或者话佢呢是咩法西斯啊，咁跟住佢又問你咩叫法西斯 啊？ 係啊，咁跟住佢唔嬲嘅喎，佢一路逐層逐層咁剝洋葱咁問落去嘅時候咧，對方就發爛渣噶啦。咁所以呢個情況之下咧，其實即係點解 Charlie Kirk 即係喺咁多人咧，再睇翻佢嘅辯論嘅時候，都欣賞佢嘅為人咧，係因為佢並無粗言穢語，並無一啲好 offensive， 即係好侵犯性嘅字眼，但係都可以咧同你咧。啊！辩论到令到你冇声出嘅，所以值得欣赏嘅地方就系呢度咯。 所以啲左交咧，一旦佢辩论唔过啦，就讲粗口，就俾一卵嘴嗰啲咩人渣、法西斯啊，就出嚟嘅纳粹分子啊，咁就出嚟嘅。咁咧就Charlie Kirk 咧就每一次就话：你知唔知咩叫法西斯？乜嘢叫纳粹？系嘛？所以正如今年较早时当呢个 Donald Trump 要搞阅兵嘅时候咧，系咪成好多个州啊？啲就系呢啲咁嘅人啊，都成过千万啊，就话要搞呢个咧游行大示威，就话咧呢个 Donald Trump 咧系希特拉，系国王。嗱呢啲咧就系犯咗最幼稚嘅毛病。Donald Trump 点样系希特拉？希特拉嘅定义系乜嘢咧？佢有一个咧非常之周密啊。將整個猶太嘅小民族啊，係投入焚化爐，係滅絕啊嘅一個措施。咁Donald Trump 到呢個高度未咧 ？Donald Trump 有冇啊喺國內制定法律啊，係將人啊係以種族啊同埋呢個咧優生學啊嚟分幾等咧 ？Donald Trump 有冇好似希特拉咁下令將同性戀同埋共黨分子啊係全部捉起曬運入集中營咧？希特拉嘅 qualification 係乜嘢咧？係嘛嗱呢啲佢如果話。Donald Trump 咪希特拉，其實喺侮辱翻自己，因為佢係根據憲法合法選出嚟嘅總統，佢有七千幾萬票，七千幾萬美國人咧係選出嘅希特拉出嚟，咁你話係咪侮辱自己咧？係嘛？嗱，呢啲你睇翻咧，今次係點解 Charlie Kirk 係俾人謀殺，然後同佢辯論嘅一批呢啲咧係左交啊嘅匪徒啊，佢哋嗰個真面目咧係全世界咧一重温係睇到曬。 呢啲左交係鸚鵡學舌嘅，其實 Charlie Kirk 用嘅方法係好基本。以前我喺大學都上過呢啲堂，佢叫語理分析。語理分析第一課咧就係定義 definition。如果你滿口呢啲理論啊或者嗰啲 jargon 咧，其實順手黏來，你聽得多 YouTube 啊，有啲好多香港海外 KOL 都用噶。咁啊，於是咧，你就自己鸚鵡學舌，佢記咗入個腦裏邊。於是鬧人嘅時候，好容易就將人標籤係右翼啊、極右啊、far right 啊、法西斯啊。但係其實你睇翻法西斯歷史，你以為咧咩日本係法西斯，因為中國大陸成日話日本咧係呢啲軍國主義法西斯，但係其實佢唔係法西斯啊。法西斯係更加唔係源自咧呢個納粹德國，係源自好，正如你提過，係意大利嘅墨索里尼啊。依啲咧，甚至早期啊。佢嗰啲制服啊，嗰啲咁嘅裝束啊，其實都係向墨索里尼取經嘅。後來只不過咧，就落到去納粹德國之後咧，佢哋自己再經過佢哋嗰個日耳曼民族咧嗰個深化或者佢哋嗰種取經之後咧，自己提升咗，變成咧佢哋特色嘅呢個咁嘅法西斯嘅納粹主義。所以呢個其實好簡單，你其實嗰啲左翼只要讀下書，佢知道咧自己講緊乜嘢，但係左翼。就是因为咧，好多时候咧系顺手黏来懒啊，于是乎咧就陷入咗阿 Charlie Kirk 咧呢个咁嘅辩论陷阱里边咧，不能自拔，于是咪发烂渣咯，陶生。 所以 Charlie Kirk 咧系用一种最浅白嘅方式质疑翻佢哋嘅逻辑。嗱，呢个咧就系香港好多民主派或者激进嘅黄丝，佢哋崇尚嘅大老板黎智英先生，当初佢搞本一周刊， 八个字的宗旨是什么？叫不扮高深，只求全真。Charlie Kirk 的那个辩论方式完全就是黎智英一周刊这八个字的精神。因为黎智英本身呢，他亦都好憎呢啲咧学院派嘅，吓佢睇到嗰啲咩，哇嗰啲咩教授啊，咩学者啊，喺嗰啲报纸嗰度懒高深咧，系一篇文章三千字后边咧，系十几个注解啊，将嗰啲学术论文啊，系攞嚟移植喺香港嘅报纸嗰度睇咧，黎智英先生系觉得好厌恶嘅，吓、啊、所以佢嗰呢个叫不扮高深，只求全真，嗱、啊、好奇怪、啊。吓、啊，嗰啲好多崇尚黎智英嗰啲海外嘅黄师咧，就好憎啊！系、這個、呢个咧，Charlie Kirk 嘅、哦，咁 Charlie Kirk 其实系一个咧美国辩论界嘅黎智英嚟嘅噃，喺佢嘅口中咧，喺佢嘅刀下咧，嗰啲咁嘅扮高深嗰啲左交，其实系暗藏嘅共党分子啊，全部咧系现形嘅噃，系咪啊？嗱，你如果你可以将 Charlie Kirk 啊。啊！嗰啲一连串嘅辩论咧，你系睇完之后，你可以睇翻法庭线记录啊，嗰几十日啊，這個、呢个咧审讯黎智英呢个法官同埋控方律师同埋辩论律师啊，辩护律师嗰个对话嗱，呢啲就叫 parallel reading 啦。嗱，呢啲就系我陶杰啊喺风云谷咧系可以独立思考指引一个新嘅方向啦，系嘛？啊，呢啲咧先至系啊。是开启读书启蒙啊，同埋思考啊，是一个正确嘅道路。就唔系话咧，你系跟随嗰啲咩纽约时报啊，哇！一见到佢剑桥大学学生会会长好醒啊，吓牛津大学辩论学会会长个主席、啊、PPE，、啊、你睇下佢好醒咩？你睇佢个样啊，吓、啊、人唔人鬼唔鬼，系一只魔鬼嚟噶。你睇下嗰个扮相啊，系嘛？扮到咧一半咧就加勒比海海盗。另一半咧就太平天国嗰啲法匪啊，系嘛？呢啲咁嘅怪物啊，佢变咗牛津大学嘅代言人啊！喂，你读埋我份啊，老老实实。咁喺八十年代中期咧，就牛津大学咧就企图咧系颁一个名誉博士啊，俾阿戴翠怡夫人，已经俾咧左倾嘅牛津大学学生会去阻挠。点解咁咧？1970年咧。前苏联驻印度首都德里的大使馆有一个文官参赞，他的名字叫巴斯文诺夫 Yuri Basmanov。他呢就有一天就去德里那里呢就说买了一张飞进去看一套美国片。结果呢买了一张飞去了戏院呢门口呢就屈美十呢就去投奔呢那里的美国大使馆。然后呢辗转由希腊呢就去了加拿大。这个巴斯文诺夫呢后来就是向中央情报局同埋美国政府咧提交咗个报告，就话咧佢话苏联咧早在60年代冷战嘅末期系制定咗一个咧40年嘅计划，40年嘅计划咧将美国啊整个文化基础咧系将佢摧毁，系嘛？就一将堡垒咧系由内部攻破，吓、啊、就唔会同美国咧正面打核战，只打呢要瓦解美国内部，要将美国驻空。嗱，呢个咧40年计划系咩咧？巴斯文尼夫咧就话用20年嘅时间，系去将美国嘅教育、传媒同埋下一代佢嘅文化咧，系叫 demoralize。demoralize 咧就系要摧毁美国啊里边对嗰个自己嗰个文化历史嗰个自信，系令到觉得咧佢哋觉得自卑，令到佢哋觉得充满罪恶。呢个 demoralization 系用20年嘅时间。系嘛？跟住点咧？就系、是、用2年至到5年嘅时间咧，就叫做 destabilize， 就叫做咧将佢咧就叫颠覆，又唔系话 subversion destabilization 咧，就系、是、慢慢住下住下熬下熬下咧，就令到佢咧出现裂缝啊，系嘛？就咧不知不觉间咧嗰个根基咧系出现咧系松动，好啦，而第三个阶段咧。就是製造 crisis， 製造危機同埋 upheavals。啊，呢個第三個階段咧就係不斷咧喺，譬如話喺大學啊，喺傳媒啊，係嘛，爆出一啲小事化大嘅衝突啊，然後咧對呢個政府，尤其係共和黨政府咧，係形成一個危機啊等等。啊，呢個咧叫 crisis and upheavals 咧，係第四個階段。而咧唔係第三個階段，喺第三個階段嘅末期。是会将美国的内部完全颠覆，然后就实现第四个阶段，就叫 normalization。这个 normalization 就是当时苏联共党眼中叫正常化了。即是说呢 我唔需要正面同你打仗，但系咧，我透过呢四十年嘅大计啊，就系 demoralize 二十年，然后咧 destabilize 就系咧五年，然后咧 crisis and upheavals 咧后边跟住咧系三十年，然后到最尾就实现一个咧苏联模式嘅一个新嘅美国。而咧表面上嚟讲咧，我系从来冇从需要同你打仗。你表面上高楼大厦啊，纽约嘅摩天大厦，呢、这个罗省啊，啊、这、呢个三藩市啊，全部嗰啲咧啊呢啲大桥啊，啊同埋啊呢啲，甚至你个美国太空总署嗰啲火箭啊、穿梭机啊、波音飞机啊，你继续咧系会发明，继续去创新。即系个表面好似魏卫斯理嗰度追龙咁，远东一个城市。是吧，到有一日佢表面上你望落去高楼大厦外壳乜嘢都冇变，但里面已经唔同晒。就係、是、呢个巴斯文诺夫呢就提出呢，佢话 KGB 係有一个四十年嘅计划，係将美国内部颠覆。点样颠覆呢，嗰、那个实际嘅详细嘅状况就係、是、第一就係透过教育。就係、是、透过呢美国呢啲我头先所讲927间大学里面係有 80% 嘅左派。嗱呢左派嘅教授係边度嚟嘅呢，啊呢、這个好好嘅问题。又係来自犹太人。係30年代喺呢个希特拉开始迫害犹太人嘅时候呢，首先就迫害呢个德国里面柏林啊、海德堡啊啲著名大学里面嘅教授。呢班咧就系社会学系嘅教授、哲学系嘅教授，好多咧都系犹太人。但系30年代咧，佢哋已经喺呢啲德国名大学里边咧，系鼓吹马克思主义共产思想，系嘛？咁然后咧，佢哋用哲学咧系嚟到包装吓嗰啲咩结构啦，就好出名嘅就叫结构主义吓，将个社会经济啊同埋政治啊吓就要慢慢解构，然后咧就。在里面呢是叫渗透啊，这个那种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呢他那时候以法兰克福的大学为基地。所以这班人呢又名法兰克福学派。那么希特拉一迫害呢，这班法兰克福学派的德国犹太教授就逃亡。好多呢就坐船，就连同基辛格那时候呢就坐船呢是去了纽约自由神像就登陆。所以呢他们在美国的东岸，在纽约、哥伦比亚等等呢就最先是落户的。这班犹太人呢是来自德国，而且呢是叫法兰克福学派，最早就将马克思主义同埋马克思支持呢、啊、受佢影响嗰、啊、个呢个叫黑格尔嗰套嘢呢就搬咗嚟美国。嗱、啊、嗰时美国三十年代呢佢立国啊系冇几耐，一百几年。佢嗰个哲学同埋社会学嘅基础系薄弱嘅。所以咧，佢系一方面咧，系学呢个英国啊剑桥为中心嘅牛津剑桥为中心嘅社会学同埋呢文科。另一个咧，既然你德国走咗一批犹太嘅社会学家同埋哲学家嚟咧，佢哋亦都美国人嗰阵时咧，亦都好天真咁咧照单全收。于是法兰克福学派咧，就喺嗰阵时咧系生咗根。嗱，三十年代啊，苏联咧已经系史太林啊，所以点解啊，吓、啊、呢、这个？解释到美国点解有啲极右咧系反犹太人啦。嗱，呢个 anti-Semitism 系点样嚟嘅？反犹咧系好复杂嘅，系犹太人固之然系受害者，但系包括咧呢个却查理咧吓，虽然佢喺呢个以色列同埋加沙战争里边咧，佢立场系偏帮于内坦雅胡，但系佢都亦都指出过呢个犹太人喺美国咧系占据商业、工业同埋科技界同埋教育界。但他不敢深入，因为一深入一讲又会被人标签他是这个亲德国的纳粹主义。所以整个美国这个教育界的腐烂的历史是大约有100年，是吧？到1970年这个叫做巴斯文诺夫这个苏联来这个叛变这个参战是对美国提出的这个40年的大计。这个就有两个都是左翼的学者呢就对他做一个采访，深入之后你写了一本书，咁啊早在咧起码80年代嗰阵时咧就已经出咗呢本书，嗰阵时系警告啊喺呢个美国，嗱你唔好瞓大觉，你要留意荷里活，你要留意咧哈佛啊、哥伦比亚、史丹福里边啲社会学系佢哋教紧啲乜嘢，系呢班左翼嘅学者嘅师傅系边个，来自边度？ 到了今日卒之就爆发啦。啊，这个苏联前间谍啊，这个巴斯文诺夫啊，这个叫四十年啊，去摧毁美国啊，由内部的计划咧，可以讲话而家已经咧系到了第三阶段尾咯，系咪啊？所以咧一定是内战啊，冇办法噶。这个咧你唔用强硬手段咧去一分胜负咧，喂，冇得倾啊！嗱，所以咧，阿桑德斯咧喺最新嘅讲话，佢就吓、啊、又系嗰种和稀泥啦。啊！呼吁咧左右派团结啦，唔好嘈啦，系嘛？我哋咧一齐咧系要维护美国社会个和谐。嗱，桑德斯咧个意愿咧系善良嘅，之但系 Donald Trump 咧系拒绝团结，今次唔系你死就我亡，我唔会再同你团结，因为你想杀我先，系嘛？你而家下下咧，你而家杀呢个咧，却查理咧就系、是、一个咧真面目嘅大暴露。嗱，而家有啲左交咧就话，喂，杀佢嗰个唔系极左噶。佢系来自共和党嘅家庭啊，咁又点啫？系嘛？老豆老母啊，系极右，个仔可以左噶嘛？阿妈妈，你有冇睇过《巴金加春秋》啊？《加春秋》里面嗰个青年知识分子叫郭卫啊，佢个老豆啊，系咪就系、是、大资本地主嚟噶嘛？系嘛？佢要离家出走啊嘛？系嘛？系嘛？个仔同个老豆个立场完全啊系唔同，有乜出奇啫？吓，所以呢个叫罗宾逊啊，佢用嗰粒子弹。上面刻住嘅嗰啲，佢嗰个所谓嘅变性嘅伴侣，吓佢呢啲咁嘅行为，就已经咧系足够啊，系嚟到 qualify 佢系一个咧系极左分子。呢啲冇得拗，唔好赖，系嘛？赖系冇用嘅，因为你唔识嘢 ，OK？ 所以今次咧就系点解呢个危机系咁大镬咧？系嘛？点解咧？我哋风云谷咧，一系再而三咧系有。用唔同嘅角度啦，要分析。我话俾你听，呢个咧 ，Charlie Kirk 系一件大事，系影响到全世界。唔好以为净系一个名嘴咧，系美国咧，诶，发生被谋杀咁简单咯，系咪？ 系咁，你提到咧，呢个三十年代咧，好多德国嘅知识分子啦，法兰克福学派嘅教授啦，远道重洋去咗美国啦，有啲定居，有啲避祸啦，咁啊，影响咗咧几代嘅美国嘅大学。其实唔只系社会学系嘅，其实喺理科工程学系咧，亦都有好多。因为咧，我睇过一本书，佢本书咧就唔系讲呢啲咁学术嘅嘢，佢讲战争嘅。佢叫做《Silver Waterfall》，系讲二次大战中途岛战役里边咧嘅三个重要嘅人物，一个就系尼米兹啦，一个咧就系嗰架俯冲轰炸机嘅设计者，另外一个咧就系嗰个。里面的一些工程人员啊，即是那个航空母舰上面。嗱，我想标示出就是那个俯冲轰炸机无畏式 Dunnis 的设计者，他就是来自德国的移民。咁佢就系正正咧，佢嘅上一代咧就系、是、去到美国，跟住咧就结婚，跟住就生咗佢，跟住咧佢因为佢系学习好成功啦，同埋好有天才啦，于是进入咗麦当劳道格拉斯嘅飞机厂里边咧设计呢个无畏式嘅轰炸机。咁佢咧就系、是、对于二次大战嘅美国空军咧、海军啦，亦都好大贡献。其实中途岛海战咧、要归功呢只叫俯冲轰炸机。如果睇嗰套电影都知道啊，佢以差唔多咧70度到90度嘅方式去俯冲，跟住轰炸咗四艘呢个日本航空母舰，扭转咗太平洋战争。但系咧，我睇到热血沸腾之际，我发现呢个工程师嘅后半生咧又好传奇、哦。跟住呢场战争完咗之后，当然佢嘅事业平步青云啦。亦都得到美国政府的重用，再设计下一代的喷射机。但是去到他年纪很老迈的时候，70岁，在克林顿政府的期间，他是去到中国去协助这个中国大陆去发展他们的战机。哇，我看到这里打个突，因为你二次大战的时候是一个外国英雄，为什么你会去到年纪老迈的时候会去到中国大陆呢？还好像就连埋当时F-16 的战机去到中国大陆 交流、他的本书写得很隐晦，隐晦就是说克林顿政府在当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十分良好，所以呢、他去作为一个技术的交流、或者协助呢就不出奇的，但是呢在这部分咪讳莫如深。我们看回他的历史就是这样，正如陷下去你就是在他的成长年代二三十年代呢，就是那个呢你讲啦，好多个左翼思想呢其实渗透晒落去他的教育和他的圈子里面。 咁啊，当佢就算啦，佢系一个爱国嘅机械工程师，佢为美国战胜咗二次大战，但系佢嘅意识形态啊，里边啊嗰个种子啊就萌芽，萌芽咗之后咧，加上头先你讲 follow the money， 有大量嘅人民币或者美金吸引之下咧，咁佢咪变成咗一个同中国合作嘅一个飞机工程师咯。咁后半段嘅历史。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唔止有大量呢啲教授啊、工程师啊、技术人员啊，都系咁样噶，系咪？ 以色列都系噶，包括近二十年啊，中国好多嘅军事技术啊，都系由以色列去提供噶。以色列同广东省就有一个合作嘅理工学院啦，里边好多嘅科技发明可以转为军用嘅。到你今日以色列啊，去清剿加沙嘅恐怖组织嘅时候咧，中国绝对唔会企喺以色列嗰边噶。中国绝对是支持巴勒斯坦的。咁所以犹太人呢老老实实佢里面骨子里是有一种好奇怪的犯贱的心理。是吧当然因为三十年代这班呢左翼的社会学家这班是文人佢是受纳税迫害。在这个阴影的大前提之下好多的犹太人呢佢有这个情意结带来。佢呢是憎极极右之但是呢会同情左会同情共产主义。所以点解整个美国啊弥漫上下呢个叫反犹太呢反犹太里面右派呢又反左派亦都反。你最新呢个叫以色列同埋加沙嘅战争。嗰啲左交呢就去支持巴勒斯坦就反以色列。就搞到呢哈佛里面呢个校园呢系反犹太人。一旦佢哋反犹太人嘅时候呢佢哋做緊呢系希特拉隔代想做佢哋做嘅事。咁佢哋自己系咪纳税呢佢哋系咪法西斯呢系咪嗱，佢哋唔會承認喎。咁嗰陣時，佢哋就話以色列咧係用暴力啊、殘殺啊，嗰度加沙嗰啲咧無辜嘅細路啊，係嘛？咁但係咧，美國嘅真正嘅極右派咧，就係啲憎猶太人咧，就係喺五十年代初期，係咪呢啲猶太一對猶太嘅夫婦盧森堡公然就係將原子彈嘅機密咧係全套咧係交曬俾呢個蘇聯。啊，唔止佢一個啦，前面都有你睇電影《奧本海默》都知啦。 有寫嗰度係嘛？ 係咪？ 渗透晒嗰时嗰个科学家团队里边已经被 苏联。犹太人咧就系佢哋咧喺欧洲同埋喺美国啊，系尤其右翼保守主义者咧系带有怀疑，系觉得养唔熟。而新兴呢班左交咧就系憎犹太人咧，就系佢哋觉得犹太人同巴勒斯坦咧系所谓鸡蛋与肠，系呢个咧以色列嘅压迫。所以犹太人咧系变咗左右不是人。啊！呢、這个咧就系同呢个历史因由有关，系三十年代呢、這个法兰克福学派系以芝加哥大学为基地。嗱，100年前列宁啊就已经播咗种，虽然而家列宁已经烟消云散，苏联已经解体，但系佢个辐射唯独隔咗几代，而家就 Donald Trump 啊呢、這个政府咧要面临个恶果啦，系咪？ 卢生，点解我哋讲咗咁耐咧？关香港咩事呢咁其实如果听得落去，咁聪明嘅人咧，就渐渐会听得入耳，就系咩咩咧？其实成条桥呢个公式啊，除咗苏联嘅共产党用咗之后，中国共产党啊，鹦鹉学舌或者叫跟佢嗰个阿爷学咗之后咧，一样系咁用，用三四十年嘅时间，一样系渗透，一样系洗脑，一样系进行文化嘅移风易俗。嗱，而家叫做换血，好似叫做咧，陶生你讲。啊！高楼大厦、美丽嘅海港依然一样嗰啲硬件，但系里边嘅嘢咧已经换晒啦，已经完全唔同啦。嗱，听落去系咪好似你头先所讲？喺呢个自六十年代开始啊，喺个大学校园里面推动呢啲咁嘅精神洗脑啊，洗到而家2025已经翻天覆地啦，系嘛？亦都系从教育开始啊，叫你叫做知道咩叫做咧南京大屠杀啊，咩长津湖啊，啲历史系嘛？你一步一步话俾你知，你应该点样去思考啊？ 所以80年代嗰时候，我喺英国读完书，我翻翻嚟香港，我去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睇，我奇怪点解麦理浩为总督嘅殖民地政府会准许香港大学开一科叫社会学嘅咧？社会学本身就系马克思主义为骨干。等于你读英国文学要必读咧，就系莎士比亚。喂，其实好危险噶，你咁样捉虫噶噃。咁啊，当然后来咧就系阿麦理浩本身亦都系一个咧暗中啊社会主义者，亦都系苏格兰人。嗱，呢啲咧就系另一笔嘅数噶啦，系嘛？呢个系题外话。咁所以咧就同香港有咩关系，我就唔知道。 就系同我咧有啲切身关系咯，系嘛？ 我讲下我自己经历啊，我90年代开始读大学啦，我入到去新亚书院，咁我都略知道钱穆嘅历史，但我入到新亚书院图书馆或者呢个香港里边中文大学图书馆，我去睇做论文历史嘅时候咧，我发现大量嘅简体字《中国学术期刊》，反而对于喺台湾嘅学术期刊嘅数量咧。远远比唔上中国大陆啊！呢部分我就已经奇怪，点解我要睇咁多简体字嘅史料，同埋即系咁多嘅学术嘅论文咧，而唔系咧去睇翻一啲咧正体字啊、台湾啊，又或者来自欧美嘅呢啲咁嘅学术史料咧，有好多时候咧里边嘅参考书目咧或者嗰啲文章咧，都系呢啲简体字嘅史料嚟嘅。咁我亦当时我年纪太轻，我唔系好明白，但系唔紧要。但我心里边已经知道，喂，中国大陆嘅史观同埋佢哋对于咧呢个人类嘅历史嗰个诠释咧， 完全唔同噶， 完全唔同噶嘛，同我哋 系马克思主义去解释一切，系啊。 咁就算你话个学生你有批判性思维，但系你始终喺咁嘅年，即系咁嘅年纪咧，好容易入咗脑嘅。嗰啲太平天国咧，就系呢个农民革命啊，呢啲好容易你写上等号噶嘛。即系等于你而家睇电视剧系嘛？你睇好多嘅电视剧，啊，寒战就系抗美援朝啊，咁你好容易就觉得啊，美国人侵略我哋，因为呢四个字本身就有价值判断啊嘛。所以你讲嘅呢种文化嘅侵略、文化嘅洗脑，其实远远喺我读大学嘅时候，差唔多40年前咧已经开始啦。 嗱，我自己经验咧，我讲两件事俾你听。第一件就大约7-8年前。一个香港朋友的细路咧就入咗英国寄宿学校，咁咧佢读咧就 GCE， 即系嗰个叫 O level 啊 ，GCSE 嘅历史。咁咧佢个朋友咧就话叫我帮佢咧个细路咧系补一补温一温。咁我睇到咧嗰系英国寄宿校嘅历史课程啊，啊里边一个章节系关于中国，因为中国崛起啦，对于呢个英国嚟讲越嚟越关注啦。咁里边咧有一节就讲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成就，嗱里边一个章节咧就系话。当毛泽东啊系呢个取得中共政权之后咧，即刻推行啊喺1953年至1957年咧推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话第一个五年计划咧系非常之成功，然后咧喺呢本呢个英国嘅历史教科书里边咧就罗列咗，就点解成功咧？因为咧佢出咗好多钢铁啊，系嘛呢个咧嗰个令到建立咗中国啊系3000年都未有嘅工业基础啊，呢个咧全部系有赖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嘅政策。同埋咧，佢有能力去调动咧中国嘅工人啊，同埋劳动人口咧，所以咧系一个 achievement， 系一个成就。嗱，我睇到呢个章节咧，我就写个电邮啊，俾嗰个寄宿学校嘅嗰个教师。我话喂，你知唔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至到1957年，你认为啊系中国嘅一个成就？我请问有咩根据咧？咁呢个女教师咧就回咗一个咧电邮俾我，佢话系啊，呢个咧系一个事实。我哋系照咧嗰阵时嘅呢个数字，同埋咧中国咧嗰个工厂系建咗有几多张钢铁，出咗几张钢铁嚟到讲嘅。我话你只讲一边咯，你冇我讲另外一边咯，系嘛？第一，中国个第一个五年计划咧系有苏联大力咧系援助，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佢喺接收满洲国之后，系日本咧系留低东北好多嘅钢铁工厂。同埋咧呢啲咧，煤矿开采咗基本设施，就俾毛泽东咧一声唔该全部接收，话呢个先至系啊佢有工业基础嘅原因。但系你冇提到1953年至到1957年，中国人咧系付出巨大嘅血泪代价，就系知识分子嘅思想改造，同埋咧镇压地主反革命，嗰度枪毙地主同埋国民党留低嘅军官。系嘛？多达咧，系中国自己公布咧，系陆陆续续咧，系700万人，系嘛？话你唔讲呢啲嘢咧，你唔全面。咁、那个历史教师咧，收尾佢打电话俾我，系嘛？佢话：阿曹生，喂，你呢啲嘢我哋未听过，但系咧，我哋根据英国嗰个教育部嗰个历史嗰个教育咧，就只能够讲呢啲。我话当然啦，但我问翻你啦，希特拉喺1933年至到1936年啊。啊！佢当政嘅时候啊，德国嘅 GDP 每年增长10%，汽车同埋钢铁产量大为提升，系嘛？失业人口咧系大幅下降， 咁你会唔会系英国教科书喺度讲第二次世界大战，讲希特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埋屠杀犹太人嘅时候，点解你又唔提啊？希特拉建国之后嗰个成就咧，嗰、那个系咪一个 achievement 咧？咁咧呢位教师啊，收尾啦，哑口无言啊，知唔知啊？哇！我嗰阵时就知道咧，英国嘅教育啊，特别系政府学校啊，如果你用咁嘅 textbook 咧，系出问题啦。咁啊，当然呢位历史教师后来咧都同我。即係有啲往來都叫咗一個朋友，佢咧係兩年前咧係患癌咧係逝世，係嘛？咁咧就你可想而知啊！呢個我自己親自嘅經歷啊！你而家美國搞到咁啊，嗰啲大學校園嗰啲人咁癲啊，係咪喺我陶傑眼中一啲都唔出奇，係嘛？啊！另外就梗係同我個人有關啦，呢啲仇恨思想十年前啦，係咪啊？係有一個香港大學歷史係畢業嘅才子啦，因為咧嚇個我話係要將。反对德国咧系无限量咁样收容呢啲非法移民110万啦，佢就将我定性为人渣法西斯啦，将我言论列为17个语言，包括阿拉伯文啦，就寄咗俾佢呢个咧伊斯兰国同埋塔利班啦，公然呼吁叫佢哋派杀手嚟杀我啦，系嘛？呢啲唔系话净系啊 disagreement 啊，系嘛？有呢啲咁嘅香港大学嘅精英在前啊，然后啊呢、这个咧 Charlie Kirk 啊丧命在后啊。啊！你話呢個世界啊，左翼嘅思想啊，係造成啊嗰個邪惡嘅毒素，你話幾犀利係嘛？阿鮑生，所以當然咧， 正如我所講咧，其實呢啲唔係左翼咧， 唉，唔係左翼嚟，佢嘅骨子裏邊就係納粹，因為 佢哋 就 係 撒旦，撒旦化身嘅仇恨嚟， 本身佢哋嘅邪惡，只不過係通過咧呢啲左翼嘅道德高地嘅思想。啊，系借伤成毒同埋做糖衣嘅啫，换咗嚟换世纪，佢哋就系猎巫嗰班人啊，换咗呢个文化大革命就系隔篱屋嗰个贫农啫嘛，你本身就系人性嘅嗰种自私同埋妒忌心啊，将佢变成一个仇恨， 加埋香港嗰啲咧，即系读嗰啲社会学一两个字就叫肤浅咯，系嘛，即系搞呢啲咁嘅嘢嗰啲咧，系读书啊基础唔够咯。基礎唔夠又走去玩嘢咧，結果落得今日咁嘅下場咯。包括而家我睇到好多就話呢個卻查理啊，係等於美國版嘅一個1967年嘅林斌。喂，林斌同佢邊有得比啊？林斌嗰陣時喺商台咧係一味嘅謾罵嚇，啲、死左仔放炸彈、下流戰家、污糟邋遢。林斌係冇呢個知識，係將嗰陣時嘅暴動嗰、那個因由講出嚟。而且左派亦都冇同林斌有任何辩论对话，所以林斌之死咧系一个咧层次低啲嘅啦，唔系话佢唔系话佢咧咪有咩问题啊？即系呢件事啊，系一个咧层次低嘅恐怖主义袭击，而啊却查理之死咧系动摇到美国国本，包括系立华盛顿立国嘅第一呢、这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啊嘅一啲基本嘅精神，所以系好大件事。呢、这个唔止系一条人命，系动摇到西方国家，系自从300年前伏尔泰、卢梭启蒙运动所订立嘅言论自由同埋平等思想。所以而家你话几大镬，大唔大镬啊？系嘛？所以而家咪 Donald Trump 出嚟收拾咯，系嘛 ？Donald Trump 唔系一个理想嘅 candidate， 但系系咪就系呢班左交呢40年你执行嘅前苏联呢个咧内部颠覆美国嘅阴谋？於是就引出一個 Donald Trump 呢啲人出嚟，阿修羅叫做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呢、這個用牛頓三大定律去解釋，係咪啊？ 點燃嘅火焰咧，已經燒向呢個體育界啦，同埋文藝界、娛樂界噶啦。繼羅林之後咧 ，F1 方程式賽車嘅車手啊，紅牛車隊嘅都要話咧，如果呢個嚟緊嘅比賽啊，充斥住呢啲咁嘅 DEI 啊、咩 LGBT 嘅宣傳啊。佢会杯葛，另外咧，嗰啲美式足球嗰啲主席啊、领队啊，亦都系一模一样。除咗为 Charlie Kirk 嘅微商筹款之外咧，亦都啊去话呢个场里边咧，只能够体育，唔可以有呢啲政治嘅宣传，因为你好讨厌啊！你见到好多个画面、好多个活动嘅时候咧，啲彩虹旗啊，扮到唔男女啊，鬼灵精怪嗰啲逆服癖啊，喺度咧走来走去。在这里抢镜头，其实完全呢这个是违反了体育的原意。所以现在美国的开始拨乱反正，对于这些 LGBT 的行为开始现在反感了已经。 系啦，绝对不能够同呢啲人团结，因为你当初要想同佢团结，伸出友谊理性沟通之手嘅时候，佢哋已经将你当做仇恨嘅目标同埋敌人，系嘛？而家系攞起武器啊，系同佢战斗嘅时候，而且咧唔系你死就系我亡。我讲美国啊，你冇谂咩啊，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啊！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 会。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欢迎订阅，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跟他们搭一条桥，令到他们成为一种慰藉，是吧？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爆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现在就来看看最新的精华片段。 这些香港特区的政府的高官呢，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缺乏想象力。我可以在这里说一句，冇一个值咁嘅钱同埋值咁嘅身家，而家就系水退嘅时候，个个都冇着裤。呢个咧系 Empress 啊，啱啱筹谋要起嗰阵时候，我已经喺光明顶嗰度咧做咗几集。我话你起上嚟一定系嘥钱，因为冇人会去睇。喺殖民地时代啊，呢个英国佬咧系从来冇喺香港扶植过艺术教育。嗰啲咩现代艺术咧、抽象画同啲中国人系两个世界啊，系嘛？啊，周冲咧唔系咁简单嘅，唔系话而家一般人讲咧，哇，净系睇佢后边嗰20年啊，同雪梨啊，大家一齐合作啊，啊，做过几套电视，嗰个完全唔重要。喺大约4-5年前啊，我同你一个访谈嘅节目，曾经咧你话俾我听。是想约个周冲出来做，但是呢他是推了。他推的原因可能呢是因为他知道有份访问那个叫陶杰。我小人之心想啊，所以呢他觉得不是很舒服。王晶呢就是，其实我没有得罪过他，甚至是透过刘天赐呢是见过他3-4次，无啦啦就拿我呢那些风云谷或者那些言论来招呼他。陶杰这个人呢写散文文笔是不错的。但是他是不懂电影的。咁而家萧若元久唔久呢亦都喺度爆娱乐圈嘅料。当然方日华小姐嘅作风呢喺影圈里面好多人呢都有睇法。但你呢確实王晶讲得啱。佢係你嘅恩人。当你一个人係私底下有恩于你嘅时候呢，即使佢一个社会公义之中係好友呢係纷争。佢去咗世呢，你就算评论佢呢点都呢应该口下留啲情。 而家只要进入以下连结，就可以即时加入风云会同埋陶生爆Sir嘅 Patreon。记得一定要登记做付费 Patreon 会员，先可以睇住陶生同爆Sir分别唔同嘅专属内容。未来嘅日子，风云谷会继续陪伴大家。正如陶生话斋，就算喺黑暗之中，我哋仍要怀住一点嘅乐观。终于我哋都会见到前面条光明嘅前路。喺度再一次感激大家一直对风云谷嘅支持。 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